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哎呦，今儿我告诉你，这听众朋友太熟悉我们节目的流程了，这还没说开始呢，还没说什么呢， 关键词就开始猜测了。 对呀，要礼品茶、黑茶、六宝，什么都有。 但是啊，据我估计，没有一个猜对的。 谁说的呀？你骗人！我看里边有正确答案呢。 真的呀？啊，你这样不好。 我今天好像这个特别深受大家喜爱哦。这个茶我也很喜欢。我告诉你啊，我不仅仅是在这个咱们的尊敬的、格外的令人敬爱的杨老师面前提过860遍了。 你这么大岁数的主持人，特别的。这么形容他，感觉他好像就奔60了， 差不多吧，反正 哦， 就是知识的这个含量多嘛， 知识的含量多、 啊、是，我就在他面前念叨啊， 哦， 这茶好啊， 好啊， 这茶特别好啊， 你言下之意就是想让他送你， 没有过 哦， 你说说这人，你说我做人 正直，这是多杰，我得夸夸你，正直， 多杰啊， 哎，这样的、啊， 我祝福你 啊。 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来来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嗯， 你说我你还少说了一条、啊、畅销书作家 哦。 啊，书也没送您，这都赖我啊。 对呀， 处处都是伴儿。 就是差一点儿都不行。 他其实按照他今天的这个想法，应该只介绍你史地文化学者啊，因为这个没什么可送的。茶文化学者，因为没送过茶，不介绍。 是是是， 畅销书作家不介绍，没送过书。 哎，你说说，咱俩算不算朋友啊？ 不算， 真的。你让人回答去， 真是。 主要我跟这个高磊老师，在今天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得说，咱这组合比较少见。 是， 咱仨凑的礼拜二的机会是很少的。 想当年，咱仨也经常凑在一起。 那您说的是2016年以前的事， 还真是。一晃3年过去了，你还当我是朋友是吧？今儿怎么也给我留个10分8分的吧？ 当时就没觉得和你是朋友，可能的。 那我走。 你对这段关系一直存在着一点点的 误区， 不是这样的啊！我先说好了。 哎、 我们跟高磊老师呢，这个不常见面呢， 对， 他心里老想着。 是啊、啊，我们心意相通，心有灵犀，我们心电感，还有什么词儿？ 心电感应都出来了，你俩就差下节目去领证了，真的。 别，关门了啊！咱还是说说茶吧。 说茶，说茶、 啊，说茶。 你没有喝过这款茶？ 我喝过。 喝过自己买的， 对呀， 自己买的喝起来分外有滋味， 那当然，所以觉得好， 对吧？别人送的没有买的好喝 哦， 有没有这个感觉？ 所以他不送我就是这个原因， 让你充分的体会到这个茶的来之不易、 哦、 然后呢你才能格外的珍惜， 那还是我劳动所得呀、 哎、对对，别人都送你太多吧， 啊， 容易不当回事儿， 哦， 就放在那儿了。你说谁的家里还没有几盒别人送来，一直束之高阁，就像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一样的茶叶？ 没有， 你啊， 我们家就天天喝。 你考虑到这些茶叶的感受了吗？ 哦、 如果多杰老师送你一个这个， 送我一盒六宝， 你们家茶太多了，把六宝就放在了。六楼的某一个隔间里头， 我天，你家是大家大户啊， 对对对，哎，你这个茶也不怎么看着，也不怎么好看，是吧？多杰老师送的，我们俩关系也一般，是吧？ 搁起来吧， 搁起来。好多好多年过去了，你也没有想起来 啊？ 这你自己买了，你上心喝呀？ 对呀。 先说说你喝的感受。 我喝的感受特别的醇厚， 每一口都透着贵。 哎，真的，我就觉得吧，它呢是属，因为我后来还专门查了一下，是属于黑茶的一种。 嗯， 我第一开始吧就放的还比较多，我自己喝的时候，哟，怎么跟喝那黑药汤的似的？ 嗯， 但是那个味道是苦中带甜，而且茶汤呢，虽然是你喝过，我都不是说四五泡吧，都是那种大缸子沏的， 好， 就四五缸子之后，那个颜色还是那么的浓重。 四五缸之后还， 我就觉得这个茶好啊， 嗯、 质量好，金泡金喝呀。 嗯， 而且最后呢，喝到的味道一定是甜的。你也知道我爱吃甜食， 哦， 所以我就相中了这款茶。 哦， 我这么挚爱的一款茶，大家现在还不赶紧去搜罗搜罗怎么来啊？ 好， 我们 今天的关键词，你说刚才有人说对了， 说对了， 确实，我看见好多都说对，黑茶 就是黑茶。 我觉得咱们下回啊，应该改一改思路了 啊、 这个机器人啊，我又得批评 他没有创意， 这个程序啊， 智商有问题， 过于单一。 哎，他是不是现在在翻白眼儿？ 机器人的智商有问题， 哦、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就证明你的智商有问题。机器人怎么能谈到智商呢、 啊、 只能是你的程序给它设计的不够好。 你觉得它不是人，它是东西， 机器人怎么能是人呢？ 好吧， 对不对？ 不是你跑这过瘾来了是吧？ 机器人的、这个、 对呀，你也太狠了。 机器人的这个脑回路 啊 咱们这个程序给它做的，我觉得现在需要革新一下了。因为咱们每次啊，我发现这个关键词的被猜中率实在是太高了，对吧、 哦、 就导致有时候我们还没说呢就没有了，对于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很不公平 哦， 对不对？ 那这样查 而且、啊、而且我们的权威性也没有得到 保证， 我们还没说关键词人就知道关键词，那我们还说的干嘛呀、嗯、 那查胜你现在改个名吧， 嗯， 别黑查了， 别，这一期先这样。 唠了半天，你说你这 微店那边容易改不过来 哦。 我们的机器人如果给他突然弄很多这种急的程序的话，他容易自己就原地爆炸， 他就短路了， 太容易崩溃，他心脏也不太好、 哎、我代表全体节目组跟机器人哥说一声啊， 机器人哥， 对对对，对不起啊，尤其是孙小涛，这今天没把门的，我没拦住啊，哥对不起啊。 这里边我最了解他， 是吧， 心脏不好，血压高。 你还说， 所以我说今天不能改、 哦、 今天改万一他一下受不了了，咱们今天关键还得弄茶叶呢，是吧？ 对对对， 七点以后再改，是吧？ 你是忘不了这茬了， 那时候它就没有利用价值。 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黑茶。 哎，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黑茶，然后就会有一个推送，是吧？然后推送呢，您就可以了解这个黑茶的原委啊，怎么样好，哪儿好，这好那好的。然后看到文章的最后， 哦， 是不是有一个二维码？ 应该是 啊，你扫一下。 嗯、 哎，你就可以抢了 哦。好的啊，是这么个流程吧？ 基本是这么个流程。 啊、 那不太清楚。你问我这查的哪一点，我都清楚。就你们俩刚才说这一点，我不清楚。 因为每次都是维哥说这流程。 啊、清楚，那你先把这个官宣的这个说，让他好好想想。 我大概是学了学啊。 啊， 得嘞，官宣：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海上。过大年，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来来，你自我批评一下，你刚才的那一套说辞， 就大概八九不离十，反正、 哦、真的 基本上操作差不多。哦、你怎么也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吧？ 对， 你关注完了，你怎么也得发个关键词吧？ 黑茶。 发完关键词，你怎么着？你 发完关键词就不要听来了，一切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复杂、 啊。对对对对， 是吧？ 是是是。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确实像磊磊说，他自己买过、哦、黑茶啊。我们今天说的还是。红唇六宝， 哎呦， 这个名字我觉得我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嗯、为什么叫红唇六宝， 你居然知道 这个你知道我最近经常和多杰一块儿，我们两个也聊聊天， 没事偷着喝红茶，不是，不喝六宝， 他呢在茶方面呀、啊嗯、经常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哟， 需要向我请教一下、我呢也就不吝赐教。 哎呦，我牙疼。 为什么叫红唇六宝？ 为什么？ 大家拿到这个茶，你就知道。 嗯嗯。 为什么啊？里边装的是六宝，外面在那个包装上有一个多杰的红唇，所以叫红唇六宝。 哎，多杰老师，我允许你现在把它踢出去，行吗？ 啊，是不是这个。听众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个是很新鲜的。你这做节目一般咱们都有准备啊。 对啊， 你这个有惊喜的节目，这样的主持人他不能弄出去，都得留下来啊。 红唇六宝， 哎呦， 啊、这不是多杰的红唇 啊，不挨着，不是这俩字儿， 到底是谁的？ 赶紧介绍一下。 哎，这个今天咱们呢，言归正传啊，给大伙儿分享的呢是六宝茶， 嗯、 聊的呢也是六宝茶的这个话题，还是想借着咱们的节目呢，向大家呢多介绍咱们中国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以及丰富多彩的茶种类。 哦， 很多的茶呢，咱们都说，哎呦，这名儿听着都很陌生哈、 嗯 啊。包括今天讲的六宝茶、 嗯， 老听众朋友们，其实我说实话也不是捧各位听众， 嗯， 应该讲是具备了一定的茶学的素养， 是， 常听咱们的节目， 嗯， 咱们节目呢不是也秉承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这个特点嘛？那也有很多。刚听的朋友呢，我简单介绍啊，六宝是咱们六大茶类里边，你先得给它归类，归到哪一类上呢？归到黑茶类上。黑茶类有什么呢？您比如说现在很火的普洱，归黑茶类。 哦， 湖南话的黑茶，那也是归到黑茶类的。 嗯 嗯。四川的藏茶，这些年也出啊，藏茶它也是黑茶类的。湖北的青砖也是黑茶类的。再加上今天这个六宝茶，六宝茶产在哪儿？广西。广西梧州下边有个镇子，这镇子就叫六宝镇，因镇而得名，所以叫六宝茶。刚才孙涛老师说呢，这红唇六宝，他这解释呢很新奇啊，错非是他老人家，没有人能有这种解释啊。脑回路呢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 根本不是这俩字，红是红色的红，纯的是纯和的纯。 哦， 这个带出来是六宝茶赏析的时候呢一种要领和特征，四个字叫做红、浓、沉、醇。 哦， 占这四个字，这是六宝茶欣赏的特点。 嗯，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茶种类是很多的了。 是， 那么北京人爱喝的花茶，这咱老北京爱喝的、嗯，那也有绿茶，也有乌龙茶，也有红茶，也有黑茶，就有点像各大菜系一样。 是是是， 就是各不相同，各有风味。我们不是说谁比谁好。我们跟孙涛老师有时候做这节目，就名茶谱这节目， 嗯， 也评啊，说这中国这名茶谁好啊，谁更好。 对， 但其实呢，这个都是娱乐， 嗯， 没法评出真正谁好与不好，就是个特色。 哦， 您说到底是川菜至上啊，还是淮扬菜至尊呢？要凡是这么评的人，要我看啊，我很粗浅的认识，反而是不懂美食的。 对， 您要是真懂饮食之道，您就得知道，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嗯， 茶也是一样。 嗯， 那么六宝茶跟什么龙井啊，咱们的花茶呀，欣赏的角度不同。首先，汤色要求的是什么呢？红色。 哦， 呈这种深红色或酒红色汤色，这是上品。 是， 您要跟绿茶一色，这六宝我们说没发好。 哦， 哎，味道呢要浓郁，口感呢要饱满浓郁，红浓沉。沉是讲什么？这茶不喝新茶， 哦， 得喝有年份的茶。 哦， 喝新六宝，说您尝尝啊，张哥、李哥的，您尝尝，我们这是2018年做出新六宝，您甭理他，没有这么喝的。 哦。 起码要陈化5年以上， 哇， 是基本的起喝点。 哦， 那也可以认为这5年的陈化是它工艺的一部分。 这有点像什么呢？我还是给您拿这个吃的举例子啊，因为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节目，听众朋友对吃都了解， 嗯， 老谈吃， 嗯， 您比如豆豉， 嗯嗯， 这豆豉也是分年份的 哦。 啊，我在四川人请我们吃过，就这个豆豉，这是五年的， 嗯， 哎，有的两年的、三年的。我是很外行，为什么我想起我问我人家豆豉这一斤挺贵的，真不便宜。他说这个是十年以上的豆豉，它就是发酵的时间久，味道很醇和，道理差不多。发酵类的食品呢，讲究一个陈化， 是 别的不说，咱北京人都吃叫陈醋啊， 没错， 都挂一个陈字，没有人说我这卖新醋的，不这么卖，就卖陈醋。它就发酵类需要陈化，到这个茶上也是一样。所以您看它六宝红浓。占一个陈字，最后一个就是纯，纯讲的是它的口感呢很纯和。您说它是什么香？ 嗯， 我跟很多人都讨论过，说黑茶呀， 啊、 嗯，到底是花香啊、果香啊、蜜香啊， 嗯， 啊、有人说我们这是炒瓜子的味儿，其实就是一种炒货的一种油脂感香气。 嗯， 有人说我们这是烤白薯的味儿， 嗯， 其实是一种甜蜜感的香气。那你说这黑茶是个什么香型呢？黑茶的香并不明显， 对， 因为是时间的陈化之后、香型不明显。因为二位老师也都喝过黑茶，尤其是六宝二位也都喝过、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喝过。您不能在这里边找香，您说它没有武夷岩茶香，它没有龙井茶香，我说这没有可比性，您这欺负人了。它就不打着这个的谱，它最后占一个口感上的醇和， 对， 喝下去以后有一个沉重的感觉，让您觉得体感上很舒适，它是这样的一种茶。所以您记住啊，咱们开篇先给您说这四个字，一会儿咱们再说产地啊、历史啊、风泡方法再说、这四个字您先记住，叫红浓陈醇、所以咱们这六宝茶呢，今儿这个呢叫红醇六宝、是那么个红醇、不是我这红醇、 不是不是 我这个也就是醇就得了，红不了啊。 哦，这红醇六宝是这么个来历啊。 对， 哦， 是我解释的有问题。 那当然了， 我对不起大家， 你赶紧承认错。 但是我也给大家提，给多杰提出了一个包装上的新思路， 哦， 对吧？ 画一个大嘴唇、 那是卖不出去。 红醇六宝听起来就那么幼稚、是不是？ 是很别致、 说说吧，说说咱们还有朋友问题呢，是不是？ 对，这儿闻鸡起舞就说已经买了啊，请问一下杨老师，这个红醇六宝和上次的沉香六宝有什么区别呢？ 不是一个批次。沉香六宝谈这个的都是老听众朋友了啊、那应该是2016年、2017年都跟大家陆续分享过的。 嗯， 沉香六宝是2013年的茶。 嗯。 是2013年的茶，红醇六宝，今天咱们这款是个2012年的茶， 哦，更老一点， 就是更沉一点吧。 嗯， 孙东达老师他也知道我这个特点，我现在记这字儿，人有个记回字儿，我现在记听这老字儿， 真的吗？ 我听不得，实在是这个现在讲老茶讲的太多了， 哦， 把这个概念要我说是过于的扩大化了， 哦， 它不利于我们真正茶文化的发展， 嗯， 它也不够务实的精神。 嗯， 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分推崇所谓什么老茶呀，要喝老茶这概念不是这样的。 嗯， 新老各有特点而已了。 嗯， 只能是这样去讲。 嗯， 哦，啊，这儿还有一位行走于天地间，他说买了今天的，也买了七月份分享，七月份还分享过一次，是吗？他说那次和这个是同一年份吗？ 哎，叫红醇六宝是同批次的茶。 哦， 啊，那叫沉香六宝是2013年的茶。咱们甚至之前还给大伙分享过糯香六宝。那我说这都是2015、2016年的事啊，很早了。所以很多老听众朋友可能知道，那它不同的名称是不同的批次，口感上呢，都是有差别的。 嗯，是，人家还刚我回来还跟我说呢，哎，什么呀，别听孙涛的，我告诉你，那茶只要是送的，即使送的这个茶差点我都觉得好喝。 真的吗？ 对呀，我也这么觉得的，只要自己不掏钱，我告诉你，什么酒啊、茶呀、啊、肉啊都可以， 都是送的好。是吧？ 对， 哎呀，这可能跟你们这些人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啊，它有一定的关系。 哎呦妈呀， 因为你们有人送。 哦，是吧？ 我呢比你们地位啊各个方面就差一点。 你就属于送人的那种。 我呢又由于相貌比较出众， 相貌 总是遭人嫉妒啊。这个好多人他不光不送我，还指着我从我们家往走改了。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所得 啊 买来的每一片茶叶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维氏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缝里的车车，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呦，今天可真够冷的，我就穿少了。早上起来上早班的时候，我早上起来上早班的时候，我就穿了一个薄的外衣，就给我冻着了。这下午我来上直播之前，我还专门把这个羽绒服都淘换出来了。今儿怎么降温那么的明显？明儿不才立冬呢吗？ 它是这样的。明天立冬，这个立冬节气啊，是咱们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节气。 嗯。 那么真正说是什么时候进入冬天，就是要看咱们的这个平均温度。 是。 咱们今年呢进入冬天，就是10月30号已经进入冬天了，也就是到今天已经一周的时间了。 哦，这么早啊？ 对对对对，这个呢正好和咱们这个往年的平均进入冬季的时间呢是。正好是都是一天，也就是10月30号。 嗯， 今年呢，就是说这个进入冬天的时间是一个正常的时间。那么这个气温呢，今天是这样的，今天的气温呢是这个最高气温是10.2度，气温这个是在10.2度，但是它白天呢，就是因为光照不好，那个空气湿度大一点，所以感觉上呢，它是要气温就会更低一点，人体感觉上会更低一点，所以天气是偏冷的这么一个状况。 哦， 那么今天夜间这个咱们这个天气的重点啊，就还是这个气温，预计这个目前的这个满天云彩的这个状态，在后半夜就会有减少的趋势。 嗯， 而且呢，地面风力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有利夜间气温的下降，最低气温有可能会下降到0度上下。 哎呀， 这个气温是一个冰点附近了，这是今年。冬季 第一次吧， 第一次， 哎呀呀呀呀！ 之前的最低气温是1度，也就是今天夜间呢更低一点，在0度左右。 嗯 嗯。天气明显的会比较冷，预计出现的这个时间呢是明天的天亮前后，也就是接近7点钟的这个样子，就是明天早晨7点钟前后，这个最低气温呢是在0度左右。 明天正好是我出门的时间。 对，就是这样，是明天就是正好是大家就是。大的一个高峰时段吧。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这样的话，就是要注意保暖，这是这个，这是一个气温的问题。那么关于呢这个，由于这个天气变冷了，咱们有些自采暖的朋友，有的有可能已经开始使用暖气了。 哦。 那么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一下，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 是。 另外的话，就是今天中午前后呢，有一段时间是出现了这个日晕。咱们有谚语说呢，就是日晕三更雨，月晕五十风。 嗯， 那么今天夜间咱们会不会再出现降雨呢？ 啊， 这个日晕形成呢，一般是天上有这个均匀木状的云存在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这个天气系统来临前的一个征兆。 哦。 不过这个日晕和降雨啊，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嗯。 比如说今天这个本市气象水系条件就比较差， 嗯， 虽然是白天出现了日晕，但是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却很小。那么明天白天的这个云量会逐渐的增多，也是这个都是中高云， 最高气温明天预计的是13度左右，这样的话比今天最高气温高那么2到3度。明天中午前后啊，天气会稍微的暖和一点，加上扩散条件也不错，就是明天整个来讲呢，中午前后还得适宜大家出行的这么一个气象条件。那么未来几天天气的变化，从冷空气的活动情况来看的话，就冷空气活动就是不太活跃了。预计是就是说8号夜间和9号，有冷空气活动，强度呢不是太强。主要的表现就是9号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然后呢这段时间呢就是8号晚上和9号有这个冷空气活动，其他时间呢就是未来可能4、5天、5、6天啊都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气温的情况的话是这样的，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13到15度这个样子，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到3度，总的来讲呢就是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这么一个情况。 对，那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情况。那 对， 全国其他的旅游城市有没有一些多变的天气变化需要您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呢？ 就全国来说的话，就是未来三天啊天气的重点，一个呢就是黄河以南的降雨以及咱们青藏高原的这个强降雪的天气。明天呢是随着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呢，就是黄淮的南部、江淮、江汉、江南中西部，还有华南的西部和北部，以及贵州的部分地区呢，这个降雨呢是这个比较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6到10度的这么一个降温，局地呢可能会出现一个12度以上的这个就是说降温。那么在就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地区降雨啊，有局地可能还会是有大雨，那么普遍的雨量是一个小到中雨，但是局地有可能会有大雨。那么咱们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地上海，我们得应该单独的说一下。 没错。 明后两天呢，它还是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就是它的降雨呢，就是阵性的一个降雨。是这要注意这个，就是说它对咱们就是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对。那么关于这个青藏高原这个强降雪呢，是就受到一个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主要是在今天夜间了，这个青藏高原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和这个它有这个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是这个小到中雪，局地可能有大雪或者是暴雪这么一个情况。重点是青海的东部，西藏的东北部和四川西北部，这些地区呢降雪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一些。 对。 预计明天呢是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啊，上述地区的降雪范围也会迅速的缩小和减弱。主要就是这个降雪啊，就是青藏高原这一带的这个降雪主要是今天晚上，明天呢逐渐的就是天气就逐渐的降雪天气就减弱了，是这么个情况。 是。那么上述地区呢，如果这两天朋友们要去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国公。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的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至五环出口路段呢，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非常集中。另外，南三环赵公口桥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东六环石原桥到土桥外环方向，玉带河大街桥到土桥内环方向也是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4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我们一块儿跟那个多杰一块儿给大家分享的是红唇六宝。 六宝的一种。 红唇是按多杰的话说年份的代表。是不是年份的代表？多杰 不是吧， 也谈不上吧。这是一种区别就是了。那也是希望呢，通过一个名字能够让大家掌握一个知识，那就知道我们六宝茶的一个基本的欣赏的要领。那您记住了红浓沉醇四个字儿，您应该讲呢这个选六宝啊不出这个圈儿。 是 啊，当然这四个字儿咱们还得吃透，还可以多讲。但是呢您本着这四个字儿这不好记吗？现在也有很多的像茶博会啊，还有一些茶城啊，这两年呢其实看到这个六宝茶呢也在慢慢的步入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茶是传统品种，但是被大家所熟知呢也不过就是这一几年的事情吧，不是很久。那您很多时候呢当做很新鲜的一个品种来看待，那说我不掌握呀，以前没有基本的认识。您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咱们听众朋友您挑花茶啊都是一把好手，不管您是不是这专业的，咱们大部分的老听众呢不是这专业的老北京人，喝花茶呀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 对， 你说让我说出个3句5句来我许说不出来。您说我动笔的能写这么两句那就更不行了，但是你要说这茶从我这一过嘴儿，我喝个好坏，喝个顺口不顺口，那每一个咱们北京人心中在花茶上啊都有这么一杆秤。这个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折射，一种缩影了。那但是六宝茶就不是了，它和我们很多的中国的茶类一样，在以前几乎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线范围之内。人这茶奔哪儿去了？不是奔咱这儿走的。这个六宝茶是桥销茶，桥销茶就销往南洋给华侨喝的。有哪儿最多？就是星马地区是最多，马来西亚是主体，新加坡也不少。这个地区是最吸引这个六宝茶的。 为什么他们爱喝六宝茶呢？我很好奇。 高磊，他们新加坡人喜欢喝六宝茶。 原因有这么几个吧。那先得说历史原因。首先来讲呢，就是两广地区的移民在当地是多的。 对 啊，那么你看我多次到这个当地去跟大家交流啊，就是人家也讲我们这儿基本就是说两种语言的华人啊，就当地的这个华侨，一种是粤语系的，一种是福建语系的。您就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了。这主要是这两批人下南洋嘛。 对， 那几乎是两个分支。那要讲这个闽就是啊，不是闽，还不是有的是闽南，有的是福州，还有的讲福州话的，也有讲闽南话的。那这些人呢，这些华侨朋友们到当地呢，最爱喝的还是乌龙茶。那因为在福建最多嘛， 是， 他是喜爱喝乌龙的。你不管是观音类的还是水仙类的，他们饮的是很多的。但是这个粤语系统下来的，喝六宝茶是多的。因为这个广西地区产六宝嘛，它这个地缘上有优势，它离着比较近， 对， 在当年来讲去的人比较多，要喝家乡的这么一种茶。 而且这种茶还有一点让高磊老师问到了，我就说起来。 嗯， 六宝茶您记住了，它比较符合于在当地的这种饮食结构和天气气候。 哦， 先说这个天气气候，那星马地区高磊老师知道的，首先来讲的是潮湿多雨， 热 热，它这个热呢还是高温，它不是一般的高温， 对，对对对， 啊，温度是很高的，而且雨呢是说下就下。啊，就湿度也有， 对， 要湿度有湿度啊，是要温度有温度， 哦， 基本上是这样的。其实 蔬菜的生长， 今天去说星马泰玩一圈哈，在这个以前来讲，那下南洋是很苦的，啊，这个条件呢是很艰苦的。那六宝茶就比较适合这种高湿高热地区的人来饮用，它有除湿的效果。效果比较明显啊，再者呢，这其实是伴随关系。您看，在这个星马地区，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啊，都一样，喜欢吃什么呢？吃的东西口味其实挺重的，不清淡。 对， 哎，你比如说咖喱，在当地是很喜爱的，还有分流派啊，当然人也分不同的地区做的啊，这个不同的移民做的这个，但是在哪个餐厅想点个咖喱咖喱饭，或者那螃蟹海蟹做咖喱蟹。这都是当地很拿手的美食了，您去都去尝的。 对， 咖喱是什么呢？是口味很重的一种饮食，那是因为天气热嘛。 嗯， 那你没有这种刺激口感，你不爱吃东西，这很正常。但你吃完了这个，反过来想喝一杯比较浓厚的茶，这就应了我刚才给您讲这句话：红浓沉醇，到这儿就有道理了。 嗯， 龙井茶到这儿不好消，为什么？跟它的饮食结构以及它的天气气候搭不上调。有没有啊？也有。你看咱们那会儿出口的时候，那个金鱼罐的那种龙井也出口了不少，但是不好销啊。说实话，在当地来讲，我也跟很多老茶行都聊过，随时都给我拿出来。你看这罐，这还是我们94年进的货， 啊， 还没销完呢，现在当老茶卖。为什么？它就是不符合。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喝茶一定是要跟气候以及您周遭的饮食结构都是有很大关联性的。落实回今天来讲呢，咱们今天这个比较适宜黑茶类，总体啊，不是光说六宝都适宜。为什么？我说这叫城市饮食边疆化。 怎么讲？ 首先来讲，牛羊肉您吃的多， 是， 这是因为烧烤多起来了。 嗯， 以前没有烧烤的时候呢，很少有吃这个牛羊肉的方法，除了涮啊。咱现在想想，那要不然您就得去清真的馆子吃人家的炒菜。但是不老下馆子呢，自己家呢，可能还是以这个鸡肉啊。还猪肉为主体啊，在以前来讲， 对对对， 现在这烤烧烤类一普及，那不管是韩式的、日式的，还是咱们这个街边的烤串， 嗯， 它这个主打的牛羊肉多，所以我说这个饮食结构您发生变化。再者呢，就是锅子吃的多，是吧？火锅子， 嗯， 火锅呢，其实单指的是重庆的叫火锅，咱们北京的叫涮羊肉， 没错。 咱以前没有说吃火锅的，咱都说今儿吃涮羊肉吧， 对， 完了把铜锅子往出一举。那现在的种类就多了，你看我知道的啊，我知道的少，还是澳门火锅现在也有吧？ 有， 这个那个这个 广东那 广东的、 嗯， 四川的、重庆的 打边炉， 打边炉。 那、 天孙老师可能还给我介绍一个，我还没吃，那叫什么？ 什么？ 就是跟鸡什么跟鸡肉那个、 哦、鸡螺锅， 对吧？ 嗯、 啊也是可以先吃后涮的这种， 哎， 就是这路现在是最多，而且最受欢迎。你比如说咱们哥几个出去吃饭。少有吃炒菜的了， 嗯， 您不好点菜，不好照顾，那你还不如吃火锅啊，同事聚餐啊，什么都容易啊， 对对对对， 哎，对对，又热乎。那所以这些东西吃完了以后，说实话啊，像龙井、碧螺春这路茶，可对付不了您那个口腔，对付不了您那味蕾， 压不住啊， 压不住 啊。 您需要黑茶类的，既呢。整理您口腔里的感觉，因为觉得很嘈杂，味道很杂乱了。另一方面呢，梳理您的肠胃，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人一喝黑茶都上口，都喝得好，也有这原因。 啊， 您高磊老师， 我就特别喜好啊， 哎、对吧， 真的 是是是， 这点我觉得可能跟你的。身体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我湿气重，我喝完了以后就觉得人整个人，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特别的 干 透。 我以为喝完这个茶，整个人就干了。 但是这茶也不能喝多。我曾经就有一次，我自己在家下午没事的时候，哎，我中午吃多了点哈，油腻比较的重哈，我就说喝点茶清清胃吧。结果我自己放了点这个茶叶，放多了，哎，我喝着喝着我醉茶了，我开始出现啊出虚汗的感觉，心慌了。我那个时候再赶紧吃一些什么小点心、巧克力，我觉得都有点来不及， 就是饿。 哎，可能反正是 四点多应该是那个时间 啊，就刚才我看到你的时候那个状态啊， 对对对，见着主持就没命那种。 哎，你看我为什么说和磊磊的身体有关系呢？ 啊， 因为磊磊啊，相对我来说啊，脂肪含量可能更多一点， 不是一星半点的，那是多了不少啊。 就是那个肚子里的油呢 啊，太多了， 我也多了一点。 那是 因为我最近啊，那个也在喝六宝， 你减肥成功了。 我最近也经常跟多杰老师我也交流啊。 哎呀， 这就有体会 是吧？ 我说我呀，今天要是吃的稍微，因为我最近吃的都比较清淡， 嗯， 我要一喝六宝，容易胃疼。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 这么大劲儿吗？ 就是个例啊，就绝对是我的个例，因为我问了一圈好像就我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还专门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六宝茶是养胃的， 那肯定 不伤胃啊。 就是后来我又体会出 啊， 只要我今天稍微吃的油大一点 啊， 就是主食啊，比如今儿中午要吃米饭，我就不喝六宝，我要吃炒疙瘩，我喝六宝就我有事情。所以充分的可以体会出它的这个刮油的感觉啊， 是很厉害的。 哎，因为可能我吧常年吃的没有那么油腻，所以我的这个身体里整个的油脂啊相对少， 就没得可刮， 不太金刮，一刮呢就容易刮下一部分胃黏膜。 我的天，太吓人了，这给你做手术呢， 所以就容易啊比较敏感。但是我要是今天连着，比如像刚才多杰说的， 嗯， 吃烤肉啊，吃烧烤啊，哎，吃点涮肉啊，这些喝六宝喝完以后非常之舒爽。 那么究竟这个涛哥说的这个是不是事实，还是说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哎， 究竟这个六宝有没有刮油的功效，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说。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吧，咱们让那个多杰说说这个问题。 对呀，对呀， 六宝是不是像传说中的真的刮油？ 嗯，刚才二位老师呢也讲到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 哎， 包括像孙涛老师，大家也听得出来，孙涛老师平时呢，那吃的是很全客的， 哎呀呀呀， 还吃炒疙瘩呢啊， 好嘛， 可见是一路闲人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做这种菜啊， 我们也不做，我们都是点外卖。 好好好，是这样说，首先来讲呢，六宝茶很不容易出现不适感，它相对是比较老少咸宜的茶类，应该讲这种比较充足发酵的黑茶类啊，就是有年份的黑茶类，我都是比较建议家庭饮用的。因为比如说饭后饮用的时候呢，您这个家里可能有老人，甚至呢还有小朋友，像这小朋友喝点茶是有问题吗？咱们有听众朋友啊，今天上节目前还就那个微博私信他问我，他说就是小朋友喝茶这问题，其实咱们经常给大伙儿也讲啊，我就不给您回了，我就在节目里给您讲，希望您能听得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没问题，咱小朋友现在这个首先营养成分是很够的， 对对对。 其次来讲呢，现在茶的种类多，您别给他来艳茶呀，说艳烟的绿茶、花茶，这小朋友差点意思。但是比较温和的发酵的乌龙茶，包括这种后发酵有年份的黑茶类，喝都没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要注意的事项是少的。那孙涛老师说的这问题呢，可能也跟他个人的体质，包括最近的饮食的习惯， 对对对， 都有一定的关系。 一向这么柔弱， 反正不要 比较敏感。 现在几点？现在是要吃饭的点啊，很多还没吃饭，说我艳艳的来一壶六宝，甭说您，我也定不住劲，肯定不行。那不能说一定要等到自己有了饥饿感的时候再喝这个茶，是不好的。 哦， 除此之外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还有我们的那个多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什么叫还有我们的那个，就跟那免费赠送似的，我们得隆重介绍一下。 你介绍 是我们的一个宝，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你刚才补充还有什么来了？ 畅销书作家， 杨多杰老师。 你看我这声音都起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啊！ 我告诉你，就是要这效果， 是是是， 要不然都该饿了，打蔫了都。 哎，过六点了吧？精神精神 啊！我们让那个多杰回答几个问题。 好， 好，好， 这儿相见不如怀念，感叹号。他说的那个，茯砖茶中间芯的部分有霉点了。这个茶还能喝吗？ 哎，您好， 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金花？ 它需要看照片，如果您方便的话，您也可以把照片发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咱们都能看得到啊。茯砖茶是这样，所谓的霉点呢，很有可能是您把金花的一种误认，那就看是不是了。茯砖茶的工艺要求里边本身就有发花工艺，所谓的发花就是把灌秃散囊菌这样的一种益生菌，那么发花就是让它长出来，让成为您可视的菌株。您能看到的都不是每一个菌，那是您看不到的。 对， 您能看到的其实都已经是菌株了，就是很大的 一堆菌。 哎，对了对了，但是它是益生菌啊，这菌本身没有什么这个可怕的地方。 大家别害怕，咱们的肚子里本身也有很多。 对， 害您喝酸奶还有乳酸菌呢， 保加利亚菌， 对对对，道理都是一致的哈，都是益生菌的一种。所以您先看看咱那图片，如果是的话，不见得它就不是不好的事儿，有可能还是好事儿。好吧， 来看看您这问题啊，挺专业的，还给我们发来图片。我到时候需要杨老师过来就可以看一眼照片啊。 好好好。 他说前两天去茶博会，看见两种茶，一种是六宝野生虫屎茶 啊， 还有六宝老茶果。请问多杰老师， 说老 哦，不 多杰现在不是忌讳老， 那就是六宝括弧茶果 啊。你变就不变，我这么说话。 请问多杰老师，这两种也都是黑茶吗？能详细说说吗？照片已经发来了。 好，我不看，我也大概知道您说的意思啊。一会儿我再好好的学习学习，我先给您聊着，因为我怕咱们有听众朋友下车了，一会儿就该。这两种茶呢，理论上呢都是这几年呢又兴起来的一些六宝茶的泛化产品吧，应该这么讲。以前六宝茶是出口的，刚才我续着这话题给您聊哈。 好好。 它是侨销茶，那侨销茶出口茶呢，它是有标准和规格的，所能走的就是篓装的正规的六宝茶。可其实六宝茶在当地呢还有很多的衍生或者泛化的种类。您比如说农家六宝，您比如说六宝的茶婆， 六宝的茶果，您讲的这个茶果，还有六宝的虫豕茶。所谓虫豕茶呢，是一种小虫子吃过六宝之后的排泄物。经人收集。那么也会有啊，但是这种的就非常少见了。您想想，这是一个功夫活， 那跟那个猫屎咖啡是差不多， 跟东方美人差不多 啊，还是跟猫屎咖啡差不多。它是排泄物，它真的是排泄物，是小颗粒状的，小颗粒状这种。那您刚才高雷老师讲是猫屎咖啡的道理呢，倒是很像。这个在当地以前来讲呢，没有当商品卖的，这个基本都是当药。因为量也很少，基本都是各家自存。这个东西呢，我跟当地的这人聊过啊，当然人家这种当药就是当地农家的土药喽，讲的是性寒凉，是大凉这东西，那就是说你有热症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这个也没有人平时喝，也没有平时喝的，这个也是咱们先民的一种智慧了，这种是有的，而且这个也是传统就有的东西，不是说这二年发明出来的，倒不是。这些年呢，就有人把它们当做一些产品来出售了。您讲的茶果，茶果是什么呀？就是这茶树上打下来这个茶籽儿，把它也做成一种茶的衍生品。那其实它就不是叶子做的了，它是籽儿做的了。 它能直接泡吗？ 能泡，也能出味儿。是这么个道理。那就是说他们都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咱们讲红浓陈醇的这个六宝茶了，还是后边这问题了。 来这儿这个 touch 寓意，他说我想问问多杰老师啊，最近天干物燥，嘴角有点上火，请问喝什么茶能够把我这大火泡给它整下去啊？我这人还比较细致啊，我不爱喝绿茶也不爱喝白茶，除了这两个您给我推荐一点。多杰老师来吧， 我先建议你一下，把你那火炮给拿针挑了去。 哎呀妈， 我这是不是太狠了？ 对，这是您那个外科的事儿，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容易感染 啊！别听我的阿语音， 别瞎挑、 这不行啊！这个咱们不管，咱说我这专业上能解决的问题。 对。 首先来讲呢，我给您是这样的建议，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在说。饮茶跟饮水不能够互相的替代。越像您这样呢，其实您应该注意水分的摄入。您别看我是做茶文化，但是我老得替水说话。咱们很多朋友们呢，一天到晚都在喝茶。有的比如说咱们司机朋友来一缸子，每天这么喝。也有在办公室喝的，也有在家喝的。喝了一天呢，他以为喝一天水，其实是喝了一天茶。茶水之间还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您看我外边摆着一瓶也是矿泉水，尤其我每回都利用这个时间出外出的时间，我都喝一点水。这两者之间不能够替代。所以您首先注意保持您的水分的摄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您给我出难题。您说您这绿茶也不爱喝，是白茶也不爱喝。 对。 那剩下这茶里边哪个对有点好处呢？那您肯定还是黑茶类的。黑茶类的呢，本身有去这个内热内火，咱们很多时候上火呢，咱老百姓的话说呢，这吃的都有点停食了，就吃的多了不消化了，有胃火是吧？咱不是中医呢，咱不能给您区别这火的来源。孙老师在这方面有修养啊，他知道这火还分这个胃的、肺的、肝的， 对， 不一样。 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单一症状我们现在没法说， 哎， 推测啊，就是有可能您是我们说食积，是不是吃多了，或者是最近天气比较热，容易就是大家不是天气比较冷、天气一冷啊，咱们容易出现类似的我们说的寒包火的那个症状，就是你感觉又就是你出去穿特多，但是那个回来有的人家里一开空调它又热，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个冷热相激的这么一个状况。您要是真要治病，还得去专门的医院。就是我们在这儿给您的，就是一些小小的辅助建议：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是吧？少吃一些我们所谓的上火的那些什么肉啊类的，再补充一点黑茶，我觉得就差不多。 黑茶类的比较好，因为这个原来我跟我们一个老前辈聊过，他是这个浙江省中医大学的一个教授，老先生今年有90岁没有？没有，不到90，87、8岁吧，叫林前良先生。林前良先生是在杭州啊，这人是福州人，但在杭州，他是最早的提出了中国茶疗的这个观点。80年代早期，他提出这个观点，他从中医归经的角度啊，研究了一下这个茶。他认为呢，茶 茶的归经是比较广泛的， 嗯 啊，那这个孙老师懂这归经的这个道理啊， 嗯、 就是它可以归入到我们这五脏系统， 往哪儿引你？ 哎，往哪儿引你、 啊？就是走到一楼还是走到二楼？其实你都是从一个大门进来的。 哦，哎、明白 了。走到不同的科室吧，是这个意思。 嗯嗯嗯 茶呢，就是相对属于归经比较广泛的一种，这种有药性的这种食材吧，或者叫药材都可以了。 嗯、 所以呢，我们比如说上火的时候喝点茶，往往起效果。道理就在这儿， 哦， 就是因为它归经广泛。你比如说我是肝火，它对于平肝也有效果， 嗯 啊，你比如说我是胃火，它对于消食它也有好处， 嗯 啊，这个它是做了很多大量的临床的这个实验以后，它现在是比较善于用这个茶入药带病， 哎 啊，这是老先生的一个特点。我到杭州的时候专门跟他老人家聊过这个， 嗯、 所以我也给大伙儿介绍啊，有机会您可以多了解， 嗯。挺好挺好，哎，这位朋友他问这个问题吧，我很好奇，因为我不太理解，看看咱们多吉老师能不能解答。 Jasmine 就问了，请问普洱茶饼能发花吗？花是花朵的花、 哦、啊，对，发花就是刚才咱们就着那位同学的观点， 那个细菌 哦、 不是细菌啊，这有益菌，好像益生菌 一样、 怎么让你说这就甭喝该扔了都、 是来你说 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嗯、 就是说在黑茶类里边都有可能出现发花的情况， 嗯， 但是刚才我讲的那福砖是前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问的，那个福砖的发花是国家标准的要求，同时发花的工艺是我们国家的保密技术， 嗯， 就是怎么让这个砖发出花来，这是保密技术，这个到任何茶厂是不允许您参观的， 嗯， 啊，那是有条例的。那对于其他茶种类来说，国家标准里边没有这项要求，就是说你不发花也合格， 嗯， 但是刚才说那湖南的福砖是不发花的品种不合格， 哦， 先说好这意思啊。叫福砖必须发花， 哦， 不发花这就不叫合格福砖， 明白？ 这先说明白了。再说的您那话题，您说的是这个普洱， 对， 普洱也是黑茶类的一种， 嗯、 有可能会发出花， 嗯，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很多而已了， 嗯、 啊，不会很多。还有一类呢是人工植入， 嗯，那这不就是造假吗？ 谈不上， 哦， 它是一种植入的益生菌。 哦、 是一种工艺、 哦、 也是一种工艺，就有自然发花的工艺、 嗯、 现在有人工植入的工艺而已了、 哦、 那您要判断您这茶是自己放了几年您发现有了这个管兔散囊菌的这个菌株了、 嗯、 或者说是他本身买的时候现在有主打这种的、 嗯、 叫金花普洱、 嗯、 甚至叫金花六宝金花白茶都有。 嗯，好，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进段广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阿富汗引流波。 来吧来吧，我们这边还有好多的朋友在给我们的多吉老师提问题哈，今天很火爆嘛。 哎、对，这儿一位背着胖手哼着歌啊，这位朋友说。嗯，多杰老师好，我呢不太懂茶，但是家里啊有一盒别人送的大红袍， 哎呦， 适合现在喝吗？ 嗯嗯， 哎，现在喝没有问题啊。我先给这位朋友回答这问题。大红袍呢是乌龙茶，先给您归类。 嗯， 归到哪一类呢？乌龙茶咱们还有四个小分类，它归在闽北乌龙， 嗯， 产在咱们闽北的武夷山。 哎， 属于这种 直条形的乌龙茶，乌龙茶也分为球形的、半球形的和直条形的，它是直条形乌龙，而且呢一定是做了焙火的工艺，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那什么时间呢，十一月初是没来暖气的时间，天气呢又比较寒凉的时候，我建议您呢倒是可以喝一些这种焙火的茶，比较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我也给您打个预防针，就是说这个焙火茶呢是很好的，我个人是最偏爱的，但可能刚刚喝起来的时候呢，您会不会觉得口味有点重，您先尝试着来。头茶的量呢，我觉得人家送你的大红袍啊，我猜是已经打成了小袋泡的， 应该是， 因为一般的礼品茶都是这样的，那您呢就直接这样按它的剂量进行冲泡，记住水一定要是沸水，这个水要不沸不足以激发焙火茶的香气 哦 啊，那么您再试试看，咱们以后的节目还在交流呗。 哦，所以这个口感是不是像咱俩那天去那个茶城，最后喝的那一杯的那个感觉？ 哦，就是大概那个口感。 哎，就是多杰说的这个口感上稍微有点冲，我第一次有这个体会，就是它这个焙火的感觉啊，就是有点像，我怎么形容呢？就是你从那个炒瓜子那个锅里头。刚炒出来那瓜子儿，你拿出来就嗑，你能感觉到就是咱们你看厨界讲的叫北方讲的锅气， 锅气啊， 人家那个广东那边火气，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它和那个生铁加热以后的那个感觉，大家体会一下，有点那个味道， 就比较冲呗。 哎，就是你一喝，马上就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它那个味道啊，就是可能有的人一开始不太接受，因为它相对冲一点，就不是那么柔和，但是喝起来，尤其是像刚才多杰说，在这个暖气没有来的天气，非常舒服， 特别适合。 那天我和多杰我们两个去采访嘛，走到茶城，那天很阴冷，多杰说冷啊，咱们去前面我熟识的一个店铺里边，咱们喝一点这个是喝的什么茶，我已经记不住了， 肉桂 啊，肉桂就是焙火茶，一杯下去，真的，我这脸色马上就红润 了，就通透了，就暖和 过来。哎，你就感觉真的是通体的这么的暖和，在这样的天气喝正合适 啊， 在十五号之前啊，一定要喝完，要不暖气就来了，就容易上火了。 下次咱们多杰老师也带着我去尝尝啊。 好 好的， 来看看窝窝。多杰老师啊，请问一下您，安化黑茶和六堡黑茶的特点是一样的吗？都会有去火去油腻的功效吗？口感有什么区别吗？咱们一个一个来。 哎，好的，我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您讲的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黑茶的产区，一个是湖南的安化，一个是广西的六堡。那品种呢，就是安化的黑茶叫做三砖三尖一花卷，大概是七大类。那么六堡茶呢，那就是一个大的种类了。它们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特点也不尽相同。首先我刚才讲六堡的时候，我反复强调这四个字儿，咱们听众朋友如果听完今天的节目您记住了，那我说六堡茶您懂一半了，红浓沉醇这四点搁在安化黑茶上还用不上，还不能够完全用得上。首先来讲安化黑茶，咱们说共性啊，共性是两者都喝沉， 是 尽量要有一定的时间陈化才会比较好，安化黑茶也要3到5年是最好的了，不要太新，太新的差一点意思，口感上不体现。其次来讲呢，您刚才讲那个化油腻呀、去脂啊， 对， 这个效果呢，二者都有。有人问我说：“您这个吃完了烤串，你好喝什么？”我还不老吃烤串了。那天孙老师请我吃了一顿啊，没他我还不吃这个。 净犯坏，你带坏了 我 们。我 请他吃饭，我还犯坏。 你怎么不知道？请他吃点姜。 下次这个坏，请你来犯。 下次请你一块带着我去吃。 好，我那天吃完了之后，我喝的其实那天是安化的黑茶，有的时候我也会喝六堡，这两者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汤色口感上不完全相同，六堡茶要更加的醇和一点，口感呢也会更加的重一点，汤感会更浓一点。安化黑茶的汤感就是这个粘稠的感觉，像喝那种米汤很挂口的感觉呢，它没有六堡茶那么冲，也没有那么的浓，它相对来讲呢口感会更清爽一点。汤色呢，它基本呈这种金黄色为主体，有的时候是深一点的橘红色就到头了，那我们六堡茶呢，那颜色说实话，基本上是酒红色再往深了加深的颜色。 对对对，我有时候放多的时候都觉得都黑了， 跟老抽一个色 啊，真是。 我以为我喝酱油呢。 那不会，那是由于它我对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我们能够食用的这种天然色素、啊的原因，就主要茶红素一类的比较多。 哎呀，好，这是刚才我们提到他们二者有什么区别，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问题。 好、 小瓜说了，焙火的茶这个回甘会有点酸吗？就是回甘的时候。 是这样的，那是跟茶树的种类有关系。您比如说我们的铁观音，铁观音焙火茶传统工艺做出来，首先有兰香，兰香的回口要带一点这种他们叫观音韵，其实是有一点酸的感觉。这个酸呢要分多少种讨论了，有的时候是你觉得肌肉的酸，其实是口腔酸，还有一种呢是果酸，不太一样，是有差别的。所以您讲的这种在乌龙茶里喝到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咱们再讨论是哪一种乌龙就可以了。所以说喝到这点酸不见得是不好的茶，这个不一定啊，不能这么论断。 对，也许您是刚喝完红酒，红酒里边就有这个 谁刚喝完酒喝茶你的这个推断是不是有点不合常理？ 喝茶不是醒酒的吗？ 醒酒吗？ 啊， 我们暂且搁置这个。我听到的一种说法，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多喝茶。 哦，是吧？ 伤肾。 哎呦呦呦呦呦，那还是别喝，别喝， 对吧？安全起见，还是别喝啊。刚才有大红袍那位说，好，谢谢啊。那个我这两天抓紧喝。那暖气来了以后，我又喝点什么呢？ 你说这个问题还是一连串的， 润燥的。 首先来讲呢，没有那么的严格了。那就是说，你像我饮焙火茶呢，是四季常饮的。只是说呢，有一个特殊阶段，我会有一些偏重而已。焙火茶是这样，我就跟这位朋友说，我跟所有人都说。跟我很多学生也说这话，焙火茶是最容易喝上瘾的，喝红茶是比较容易喝懂，喝焙火茶那是比较容易喝上道的，那你要喝上道，你会比较有这种喜爱的口感，您会经常想喝，不分时候。那您要说润燥的话，到了暖气来了以后，其实反而像茶汤颜色浅淡一点的，这种绿茶白茶类都可以摄入。 但是其实话说回来了，就是咱们介绍的这个六宝茶包括黑茶，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是非常适合饮用的，不分季节吧？ 茶本身都是这样的，就是茶。 但是绿茶不有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在 冬天 喝吗？ 是吧？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是不是可以一年四季吃辣呢？不是不可以，不能顿顿吃。道理是一致的。那就是说这种茶，任何一种茶，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种类的茶，我为什么老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多尝试？广泛的尝试带来了乐趣，同时广泛的尝试也带来了营养的均衡性，它就不容易有偏颇之处了。 是，你看我这上一期节目这一个小时 嘴就要起泡。 对，已经起泡了， 赶紧出去泡一杯六宝吧。 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这个广告做的是不是有点硬 而且必须得是红唇六宝才到位啊， 多一个红唇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向我们的茶专家我们的杨多杰老师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啦。 好的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还有我们的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呀，我们杨多杰老师一来那问题哗哗的呀，大家伙都咄咄逼人呢、哎、你看看刚才你说了背着胖手哼着歌那位朋友不是问俩问题了吗？ 第三问又来了， 第三追问又来了。 你来说。 我的天呀，我都不敢念了。 嗯， 他说茶有保质期吗？我们家还有一个普洱的茶饼，当时买的时候说扔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哎呦，我这一扔，当然我记性也不好，都扔了8年了。其他的茶呢，有保质期吗？ 是这样的，这个茶叶呢保质期啊要分别来讨论。首先来讲，像绿茶类的保质期一般在12个月、 嗯、 那么花茶类的保质期呢在18个月。花茶最乐观的也不要超过24个月，也就是讲花茶要在1年半到2年内把它喝完。 嗯， 除此之外，其他的茶类呢在适宜的条件下是可以久存的，这里面包括了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那么您刚才讲的您这个普洱呢归类要归在黑茶类的下边。黑茶类的茶呢存个8年呢不叫事儿，甚至于说呢还有更好的影响。咱们北京相对呢比较干燥，嗯，不会对这个茶呀、啊、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但是除非您搁到了您家里很潮湿的环境，但我想您也不会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拿出来试着喝一喝了、 嗯、 咱别老存着，对不 对, 对， 存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到一定阶段要把它享用掉，这个也很重要的。 哦，对，不能做传家宝啊。然后知足常乐问了说，我喝黑茶有一股土味，但是后口是甘甜的，对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当土了吗？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土味儿？ 是这样的，黑茶呢，刚才我给您讲啊，这都是连续说的话题。 嗯， 就是它是需要后期陈化的茶，所以您想讲的那个所谓的土味儿呢，其实是一种陈味儿。 哦， 因为它长期陈化嘛，你要放5年、6年、7年甚至8年， 嗯， 它有一个陈化的味道。 嗯， 有一点像，比如说腊肉，它陈化之后，它会有它自己的味道。那这个味道有人说那跟鲜猪肉不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那这是有差别的。那比如比较喜爱吃的人呢是可以接受的，那比如说我还不那么习惯的人呢就觉得好像有点差强人意。但您刚才讲的很对，它后口还是很回甜的。这就牵扯到了六宝茶乃至于所有黑茶的一个冲泡方式的问题。我给您的建议呢，这种茶呢由于放的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脱水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一般的茶叶呢就5%以下就可以，那很老的茶呢其实都已经低于5%，可能到4%甚至更低。什么感觉呢？一碰都成沫了。 哦， 真会这样，因为你只要是湿度够低啊，它就很容易碎嘛，这是很简单的日常的道理了。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泡茶其实是让它回水，再次把水分通过茶叶中的某些的管道，其实它就是它叶面中的一些管道，重新再进回到这个茶叶中。您泡完的茶叶一定拿起来都是有弹性的，因为那水又吸足了嘛。 哦，对对对，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它黑茶的冲泡就有一个缓慢吸水的过程，第一道茶您冲泡的时候百度沸水进去30秒钟快速出汤，这个时候您会发现不管是普洱 还是安化黑茶，甚至是六宝茶，汤色都比较浅淡。证明什么？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没泡开 哦， 这就还没泡开， 还没泡开呢。 对了，所以第一道茶30秒钟左右，您出汤，这汤就可以不喝。 嗯， 这就属于我们以醒茶的目的，同时还会带走茶中的陈味儿。 明白了。 您从第二道再正常冲泡压40分钟啊，40秒钟，对不起，40分钟就太长。 对对对对， 40秒钟左右您再出汤。口感就比较饱满了，它就是在慢慢的回水的一个过程。 哎，但是啊，比如说你看我啊，这平时过日子特别的节俭， 好的， 我就不想把这第一泡这个茶我就倒了，浪费。 对，牛奶 是，哎，我直接用那个，是不是有那个铁的那个茶壶，可以直接上火， 咕嘟咕咕嘟咕。 对，我就直接给它煮开了，煮茶 可以吗？ 行不行？ 嗯，首先来讲呢，二位老师还知道煮茶呢，这不容易啊。但是呢是有问题的。首先来讲，您讲的铁壶一般我们不能拿来煮茶，这是一种误区。 哦， 铁壶完全是一种煮水器，而不是泡茶器或者煮茶器。 哦， 因为一般的铁壶呢，尤其是有年份的铁壶，像他们讲老铁壶，哪怕是新铁壶，一般都是里外都是生铁的，没有再施一层釉，这个不可以。如果您想拿它泡茶的话，它一定是一种特殊工艺的壶，它的内壁已经施有釉色了，就是不直接让铁暴露出来，这是两回事儿。所以 人家用这词铺路 啊， 对啊，特别专业 啊，你看看， 特别长知识。 咱俩离得远，要不然就握个手了啊。这个茶呢不能够直接和这个铁壶接触，它是煮水的。那当然刚才老师刚才说这六宝能不能煮着喝呀， 啊，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煮着喝。但是我给您的建议，您第一道还是要做我刚才给您说的操作，它比较容易出味儿，也比较容易把您所谓不喜欢的陈味带下去，两者是一箭双雕。这个道理呢，其实在二位老师面前呢，这个是班门弄斧。很像什么呢？原来我也跟咱们节目的这个老嘉宾了，杨旭老师，我们也讨论过。你比如说这个泡海参，就是你要不会泡就容易泡坏了，那可就怎么都泡不开了。道理是一样的，这茶也是一样。如果前期的处理不佳，很有可能茶的表面已经被水烫坏了，但是内里根本就没有吸进去水。你这样的话就是跟泡海参道理像了吧。 对， 发不起来了。 最像的是油发鱼肚， 哦， 就是鱼肚如果发不好的话，中间有硬芯儿， 生的。 泡海参一般还不容易泡出硬芯儿，对吧？一般都能泡， 只是发大发 小嘛。对， 只是你发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对， 特别像就是发鱼肚的时候，因为它是油发，反复油浸，还要低温，然后高温，然后还要最后还有他们有一道叫做什么叫炸锅，就是往进要倒一点水，让它滋一下长大。如果那个炸不好的话，就容易中间有硬芯儿，就像多杰刚才说的，这个没有完全吸水，这个鱼肚就废了。 对， 有点这个意思。我觉得， 哎，孙道老师是这个饮食的 专家， 他讲的这个很有道理。那大概都是一个过程，鱼肚也好，海参也好，茶叶也好，拿上来的时候肯定是鲜的，是吧？您从海洋里边捕捉上来这海参，它也是鲜的。它这鱼肚也是一样，这茶叶也是一样。那我们为了长期的保存，长途的运输就要脱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那个我们海鲜的干货脱水也这过程，它才能够运到我们的内陆啊， 对， 它才能够运到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也能享受得到啊。茶叶也是一样，咱北京不产茶，鲜叶子带到北京就烂了，那得用特殊的工艺炮制之后把它做成干茶叶的形制，其实我说本质上没差别。所以这茶别给它讲神秘了，讲神秘就没意思了。它是神奇，同志们，但是它不能神秘，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在泡的过程就是还原它活性的过程。就像您刚才说泡发海参也好，油泡鱼肚也好，大概的道理都是一样，就要再回到它原来好像像刚捕捞上来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又是那么的水灵，又是那么的饱满。您看那海参一吃起来很 Q 弹，那我抓过那鲜海参也是这感觉的，是很有韧性弹性的。可是那干海参呢，好，跟那猴皮筋似的，撅都撅不动。 对对对， 那就是道理是一致。所以我给您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边是有相通之处的，有很大的借鉴的点。所以这茶不要讲神秘了， 对， 哎， 好，你看这儿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他这个解释啊，比我刚才那个解释还形象。其实我刚才想说这个解释来 啊， 但我怕大家没有看过这本书， 还真没有 联系不了。刘慈欣先生写的《三体》。好多朋友就是在他得了那个雨果奖以后就翻出来看，我是好多年前，就他里头是那个三体人，不是那个复活他们叫脱水了，就是也是这意思，平时的时候给自己卷卷起来，就弄成一画片卷起来，然后一脱水他就砰一下，就跟发海参那意思是一样。大家如果刚才听我们说您都觉得不行啊，您把刘慈欣先生那个三体您拿出来好好研读一下，记住里头有一词叫脱水，三体人复活那个过程和刚才多杰说那泡黑茶过程非常之相似啊，和我说那个发海参发鱼肚也像啊，烧的时候把书也看了， 对对 对， 伟大的作品啊。 嗯，说的这个制茶呀，现在有一位朋友给我们问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制茶的工艺 哦， 哎，我觉得他还是挺关注制茶的。 嗯， 李志就问了，多老师您好，现在市场上出现新工艺普洱熟茶，采用的是微生物定向发酵技术 哦， 您对这个茶有什么看法，或者说这种茶能喝吗？ 嗯， 未来新工艺的茶是不是会越来越多？是不是一种科技的发展趋势？你看看，这是探讨啊！ 真的，这个一聊啊，没有两个小时说不完。 咱们 多姐，你简单的说两句吧，千言万语汇成两句话， 是 能喝。 小题大做呢，还得大题小说啊！您讲的这个话题呢，证明了您对咱们茶呢非常的关注， 是 也有一定的积累。所谓现在他们这种新工艺啊，这个倒没有什么可抵触的。我个人的感觉，所有的传统工艺都是打新工艺来的。 哎， 这个咱说到哪儿也是这道理。 嗯， 那只是需要时间的检验也就是了。那么具体到您刚才讲的这一项工艺呢，其实在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普洱茶，火热起来了。可是火的是生茶，不是熟茶。 嗯， 是普洱生茶，而不是普洱熟茶。这些年呢，普洱生茶呢，又走到了一个相对来讲啊，我只能说相对来讲有一点点疲惫的阶段，就是好像走到了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阶段，所以市场的转向呢，又有一点回向熟茶。 哦， 就是开始关注熟茶的制作。 嗯， 那么熟茶的制作呢，就有一些人呢做一些。算是高档熟茶吧，您讲的这个熟茶价格都不会太低的，它相对是一些所谓高档熟茶，比如用很好的料，我原来给您讲过，他说我们这是某某某古树茶的料，以前没有这概念，这都是这些年的概念。他又谈了，我这用的水可不一样，我这用的不是井水，也不是说这个矶井水，都不是，我这用的是山泉水， 冰川水， 甚至是还有的我见过啊，做直播制茶的时候拿这个品牌的矿泉水用，你说得用多少？那都是 20块钱一瓶的那种。 我的天， 成吨的， 这不浪费吗？ 显示高贵。 哎呦， 它肯定也不叫浪费吧？那肯定也是能用的了。 最后钱是你出的，你要想到这个问题， 对，它也是一种精细化吧？那就是说大家都在有尝试，也就是了。所以我对这位朋友想讲，就是说这种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喝的，只是说。你要去关注它性价比的部分，是不是性价比真的够高，还是您要为这个噱头付出更高的价钱，我讲的是实话啊， 对， 这个您要再考虑这个问题啊。在普洱茶这个熟茶工艺，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也将近有40多年的历史了， 哦，也不短了， 不短了，不短了。那在这样的一过程之中，我们也在不断的精进就是了，所以还需要沉淀。应该说还需要沉淀。 得嘞，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其实我们后边还有好多呢。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到 CHWL876， 咱们继续听段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来，我们抓紧时间问问题啊。这儿图图说，多杰老师好啊，这周我要去一下丽江和腾冲，想买点当地的茶叶啊，有没有什么推荐呀？ 啊，没有什么推荐，那个不建议在景区买过多的茶叶。我说实话啊，这个叫河里无鱼市上找。 嗯， 哎，就是什么意思呢？河里那鱼，您老觉得岸边买最新鲜，其实啊，海鲜市场的就蛮好。 嗯， 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云南很多，您像您去的这个一个大理啊，首先大理啊，是去大理吧？ 丽江和腾冲， 丽江就不是个茶区啊，它就没有什么，它本身自己的茶是很少的，它也是打云南其这个省内其他地儿往这儿囤， 哎， 这是头一点。腾冲呢倒是有特色， 嗯， 腾冲有什么特色呢？腾冲有一种叫吉边乌龙， 嗯， 是这些，哎呦，说这话也有很好十几年了吧，做的这个乌龙茶，在当地这算是个特色。您要说在那买点普洱啊，我建议啊，我实在是建议就算了。 嗯、 你给他说说那个，那个 什么， 那个那酱、 嗯、 那个 哪个那哦好、哦，在那儿你要买那个，多杰说可以买点别的伴手礼、 嗯 哦、比如说云南当地的各种蘑菇酱， 嗯， 其实我是挺建议买的， 哎、比普洱茶强、 啊，因为那个菌类很多，人家那儿、 嗯， 而且这个酱啊。好往回带， 对， 而且你还都能尝一下， 嗯， 就尝一下味道，确实好，就是回来你喝个粥啊什么，送给谁，谁都愿意接着， 也算是个新鲜玩意儿， 而且不贵， 哦， 性价比真的高。我当年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那个三月三，不是三月三亮标会啊，赶上他们那三月三，就是他们白族那个类似像咱们新年似的那个意思，是他们那边最大的节日，就咱跟咱们汉族的春节一样隆重。 嗯、 哎呦，那个集市上，在那个大理的那个古镇里头，全是卖这些。哎呦，那个蘑菇酱，我尝哪个，就跟那个六必居咱们那个展示柜台似的，有一串就是全是各种缸。那每个缸里头都有不同的蘑菇，人那边蘑菇也多、 嗯、 你就尝嘛，哪个也好吃、 哎、 真的这都有小罐的，我建议您可以买点这个、嗯、因为茶呀，大家说实话现在渠道真的是非常的多、 嗯、 在哪儿都能买着，不一定非要到景区去买， 对， 在景区买呢可能您花的钱又多，买到的可能品质吧不一定多好，反倒是这些相对没什么人知道的，而且回来以后大家都不会嫌弃，谁们家不喝个粥，您 是 就个馒头什么都能来，对吧、 嗯、挺好 不错啊，或者鲜花饼也可以带一点、 嗯、好、 啊、还有他们当地做的有专门有那个店里头做的那种，他们叫老黑糖、 嗯、 啊，我对不起我又说了老字啊，老黑糖那个其实也可以买，而且人家现在很方便，就是我去的那家人家可以直接你加完微信吧、就是留地址，你不用你想着现在还背回去，没有，人家那店里你看着好像是那个挺那个村民的样子的， 挺古旧的感觉， 哎呀，但是人家那个技术手段都很先进的、 哦、 就是现场都是你填单子、快递单直接就在边上一路，你夸夸你就写完，直接你什么时候到家可能快递比你先到家， 嘿， 也非常好，各种各样，而且里边还给你凑着各种花，就是现在咱不是都弄点什么玫瑰花啊，这花那花都给你做在上头，很好看，自己可以拼、 嗯、 我觉得这几个是我建议大家到云南买，如果您再有时间买一个他们当地做那铜的火锅、 哦、 我可真是看上了， 没买吧， 那太沉了、 哦、 那个确实不太好带啊、 哦、 如果您真是有这个箱子能把它带，买一个人家做那个铜火锅，哎呦真好看，回来以后您说您是涮个肉啊，哪怕煮个面都觉得比别人家高级， 哎呦当个摆件也行啊， 真的好看好看啊，就买这几个就得了， 这 类别买、啊、 谢谢孙涛哈，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伴手礼， 嗯， 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吧， 好的 好不好 啊 这个风中背影说了，这个景迈春茶是属于什么茶，是乌龙啊还是黑茶呀，我们家这是条索状的， 景迈本身是云南的一个地名、 嗯、 那这些年呢也以做普洱茶著称，您讲的条索状的咱时间不见得来得及了啊， 嗯嗯， 我不知道您回头应该给我看看这个图片、 嗯、 我猜是普洱生茶的一种，这是我猜啊、 哦、 但是那您还具体要给我看到图片我可能才能够知道啊，才能知道， 嗯，是 的，好，嗯，那咱 就到这儿， 差不多了。哎呦呵，这说了这么多了，哎，现在比如说咱们今天晚上饱餐一顿之后，咱们喝点什么茶合适？ 六宝啊， 六宝啊， 对吧？ 红唇六宝， 红唇六宝 是这 六红唇和六宝。 咱换个别的不行吗？啊， 二位老师呢，很努力的在扣题啊，有小学作文的风范啊，开头先起个头，最后再一收尾。 哎呀，怪不得您是老师的， 这叫首尾呼应 哦，这能加分儿，我告诉你。 真的， 这是个套路啊！ 好嘞，好嘞，再次感谢咱们的多宝宝哈， 谢谢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介绍哈。 嗯， 下次咱们下周继续呗。 那是 啊啊，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孙涛啊，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发现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结的，相遇的今天。岁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失恋。听听你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裂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你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进化、啊、每天都在不停忙碌，努力的打拼就是为了给最爱的你买礼物，送一份给别人，送一份自己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理想生活用成果来记录，层层手指点点你身边，礼物忽隐忽现，失去的收获的组成的诗篇，时间也红了眼，改变匆匆忙忙，认认真真的十年。听听你我说，心里有话，慢慢慢长大，无奈变潇洒，嘴上脸上笑容倒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默默默挣扎，点缀和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追着我潇洒，嘴上脸上笑容高挂，汗水泪水摊在太阳下，听听听我说，十年变化，我默默挣扎，凭借我成长，更多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感动心动，我带着我出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